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赵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课的 Section C。 王老师好。 周老师好。 欢迎王老师给我们讲课。其实通过学习这些课文呢，我本人也是特别的受教育，不仅学到了一些英语的语言知识，同时呢也了解了很多世界的历史，还有杰出的人物。 是在上一课中我们就学到了一个关于 Florence Nightingale， 那么他的故事是 impressed me so much。 还有舍己救人的这个 Grace Darling， 是这两个女孩都是非常优秀的巾帼英雄，有点像中国的 Mulan 花木兰一样。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新的单词需要大家认识一下，都是和医院有关系的。 第一个 headache 叫头疼，那么如果我头疼用的是 have a headache。 那么第二个词是 appetite 胃口，我今天没有胃口， have no appetite， I have no appetite today。 那么如果失去胃口英文叫 lose appetite， 比如因为生病 I lost my appetite。 Lose one's appetite， 没有胃口。那比如说我们中午的时候都喜欢说一句，哎，午餐胃口好啊，那这句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王老师？ Do you have a good appetite？ 有没有有一个胃口很好的一个表现啊？想吃点什么呀？ OK， appetite 胃口或者是食欲。另外一个呢是这样一个词，苍白。 比如大家好久没有照射到阳光了，那么说 You look pale today， look pale 代表肤色比较苍白，很久就是有可能不太健康，或者因为没有户外的运动。 什么时候我们的脸色会苍白呢？除了生病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王老师？ 我估计紧张的时候很多的人脸会变白，还有人是 because you are so intimidated by something， 害怕的时候估计会变白吧。 遭到了恐吓或者是被吓的脸色也容易苍白， 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一个人，哎，你脸色真白，我们说 you look pale， 这个不是一个好词儿，是吧？ 不是 赞美的，它是一个病态，本来是。 所以如果要说一个人肤色好，可以说 you have good skin color， 但不能说 you look pale。 还有咱们中国人经常还说 you look white， 这是极可怕的一个表达方式，就像有人说your hair is so black， 你的头发真黑啊，实际上这个 black 是不能形容中国人的黑发，我们要说 dark hair， dark hair。 而且说脸色肤色很白也不能用 white， 不能够直译。 颜色真是很有意思，例如红糖我们就叫brown sugar， 我们的红茶叫 black tea， 所以要注意颜色的用法， 五颜六色。接下来一个词呢是脉搏， 我们叫 pulse。 那么如果给某人进行就是把脉，英文叫 take one's pulse， take one's pulse。 在看病的时候医生有时候也会量体温，那量体温英文是不是也用 take 呢，王老师？ 是这样的，叫 take one's temperature， 测量一下某人的温度。 Take one's temperature 是测量某人的体温。 那么如果量血压我们就可以叫 take one's blood pressure， blood pressure 血压。 这个脉搏的跳动有时候呢也会被引用于一些形象的说法，比如说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的跳动， feel the pulse of the city。 feel the pulse of the city 非常形象啊。接下来一个词是弱的， 身体虚弱 weak， 那么它的反义词是 strong。 很多人形容我的时候就说you are so healthy， you are so strong， 那么代表是我的身体非常强壮。如果要是 weak， 看起来就叫弱不禁风。那么今天不仅可以指这个女子的身材的瘦弱，也可以指身体不健康的体虚。 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呢，通常都会具备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的优点可以叫 good points， 缺点就是一个人的 weak points， 也可以叫 weakness。 那么莎士比亚有句著名的话， Women, thy name is weakness， 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 那个时代哈，但是了解自己呢，应该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是 your weaknesses and your strengths。 Yes， 接下来要学的一个词能量。 对， energy， 那么能量和力气，我们第一个讲今天的能源问题就可以说 energy， 那么能源危机英文叫 energy crisis。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能量，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solar energy， 太阳能， S-O-L-A-R， 太阳能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 energy source， 能量的来源。那么第二个就是人方面的一个能量，例如我们需要一些能量为工作为学习， We need some energy for work or study。 说一个人精力充沛，我们通常会说他he's energetic。 周老师看得出来就是一个非常 energetic 的人。 接下来这个词是细胞。 这个 cell 我们常做的是比如身体细胞叫 body cell， 另外这个词不是很好的意思， cell 指的是监狱中的小房间，那么这个要注意。第三个用法与大家非常的有关系，指的是一种 battery 电池，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五号电池它叫 battery， 但是如果同学电子表中的电池就叫 cell， 所以这个词在做电池的时候更常见一些。 哇，细胞是非常微小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见，所以想到这个词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很多微小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监狱里的小房间，或者是电子表当中的包括车钥匙里面的那些小电池。 OK， the next one is 蛋白质， 我们叫 protein。Protein 要注意它的发音，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蛋白质。那我们下面学一下与 nutrition 营养有关的相关词汇。 Nutrition 营养， N-U-T-R-I-T-I-O-N。 那么我们还经常说需要一些纤维，英文叫 fiber， F-I-B-E-R F-I-B-E-R， 另外一种拼写是 F-I-B-R-EFIBRE。 我们说维他命英文叫 vitamin， V-I-T-A-M-I-N vitamin，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营养。那么对于大家有害的东西，第一个是 oil， 油太多肯定不好，另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fat， 脂肪，这个对大家也不好，另外就是女孩子比较讨厌的叫calorie， C-A-L-O-R-Y， 卡路里，热量。如果食物包含这样东西太多的话，各位听众肯定是尽量要少吃，否则会影响你的 health。 你不喜欢但并不见得它就不存在，所以大家如果想保持身体健康的话呢，应该均衡自己的营养，要注意锻炼。接下来这个词是滋补药， 叫 tonic。 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比较怪， tonic 怎么代表滋补药呢？这个在国外的话有很多的水，例如有一种水叫汤力水，那么周老师应该是喝过的吧，叫屈臣氏的汤力水，它叫 tonic water， 代表喝完之后你会感觉非常的精神，所以这个 tonic 它代表让大家 refreshed energetic 的一种饮料，所以就叫 tonic。 是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能量的这种饮料。也有人说水应该是最好的饮料了，尽量不要喝一些其他的东西。绿茶、水还有豆浆，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饮料，建议大家多喝。 那现在在 restaurant 餐厅里比较时髦的好像叫玉米汁儿，那么不太清楚这个对大家的 health 有没有好处呢？ 其实多食用粗粮也是很多营养学家建议大家的。 以后回家多吃点玉米， 尤其是对于在城里生活的人们来说。那接下来呢，也是刚才王老师给大家举例子 VC 里面的维生素， 叫 Vitamin A B C， Vitamin 也可以读成 Vitamin。 Vitamin 是人体当中必不可少的。 OK， 接下来这个如果大家病了的话肯定是离不开的， 叫 tablet， 叫药片。那我们另外有一种东西叫药丸，英文叫 pill， P-I-L-L， 常说的安眠药必须叫 sleeping pill， sleeping pill。 还有一种叫胶囊状的叫 capsule 胶囊，所以我们有三种，药片 tablet 胶囊 capsule 安眠药 sleeping pills。 在保管这些药品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通常呢都把它们应该放在远离我们小孩子能够够得到的地方， 是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 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可以放置这些药品，最好放一个 lock 小锁会更安全一些。 没错。另外呢，也建议大家不要乱服药，尤其是抗生素的药， 对大家的身体肯定是有害的。 最后一个词也是一种症状 啊，这个单词贫血anemic， 如果大家有了这种症状的话，有可能就会 look pale， 脸色显得比较苍白。 如果得了贫血的话呢，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不一定是多吃这个 tonic， 多做运动，另外呢多吃一些藻类的东西。 dates D-A-T-E-S 原来是代表日期，这里代表是藻类的东西。 人如果贫血的话，很容易患上抑郁症的。 哦，天哪。 总而言之，身体健康还是要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呢，也是发生在 hospital， in the hospital， 医生看到了病人，他这样问道， Now what seems to be the trouble？ 什么方面有问题呢？这个同学很少听到这种说法，一般都问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那么这里说 What seems to be the trouble， 什么东西看起来在困扰你？I always have a headache， 总是头疼， and I haven't slept properly for several weeks， 好几周都没有好好的睡眠了。那么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症状是 have a headache， 第二是 haven't slept for several weeks， 好几周都没有睡觉。 I've also lost my appetite and my eyes are burning， 看来这一位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了，长期受到头痛的困扰，另外呢失眠饮食也不好， 然后这个眼睛还有一种灼痛感。 Lost my appetite， 失去了胃口。 My eyes are burning， 那么眼睛感觉不舒服。那么这里几周没睡觉，我们有一种非常专业的说法叫失眠症， Insomnia， I-N-S-O-M-N-I-A， Insomnia， 例如遭受什么的痛苦叫 Suffer from insomnia， Suffer from insomnia，或者是 suffer from anemic， 哎呀，忍受着什么什么的这种痛苦。 那我很幸运， I have never suffered from insomnia， 从来没有失眠困扰过我。 其实睡眠呢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所以大家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呢，那一定要提起警惕了。 对，我之所以这样的 energetic， 是因为我经常的有 good sleep， 晚上睡觉非常好的缘故。 那其实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呢？这里面的学问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它也跟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素质和情况密切相关的。 所以在雅思考试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场景，你如果有 insomnia 应该怎么办？那么建议你每天睡觉之前 take a warm bath， 洗个热水澡， avoid drinking Coca-Cola Pepsi Cola OT， 尽量少喝一些可乐这样的东西，建议大家多喝一些 milk 牛奶或者是 fruit juice， 在睡觉之前尽量不要看 horror film 恐怖电影，这样会变得更兴奋， 没错， 终于睡不着觉， 脸色也会看上去更 pale。 那另外呢，助于睡眠的另外一种方法也是建议大家适当的饮用一些红葡萄酒。 这个倒是很好的一个建议，每天睡前一小杯，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另外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哪些好的有助于睡眠的方法，有助于健康的方法，也可以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所以呢有了以上这些症状，那我们的这位病人呢看上去 You do look rather pale， 看起来非常的苍白。这个地方 rather 是相当， very 非常的意思。 Let me take your temperature， 医生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给你量一下体温吧。 Would you put the thermometer under your arm please？ 那么 thermometer 代表的是体温计， thermometer 这个词 T-H-E-R-M 代表的是热量，例如我们常说的热水瓶英文叫 thermal bottle， T-H-E-R-M-O bottle B-O-T-T-L-E thermal bottle 暖水瓶热水瓶。第二个， 我们在这个词里用的 meet 代表什么计，例如安培表就用这个 meet， 如果要是在里程表就叫 millimeter， M-I-L-L-I-M-E-T-E-R meter， 我们代表什么样的表。 嗯， meter 这个词呢，我还在出租车上能够看到，出租车的计价器是不是也叫 meter？ 那么在计价器的时候，因为你把表放下来，那么开始这个 meter 开始走，那么放下来那个东西英文要叫 flag， F-L-A-G， put down the flag and read the meter。 那么我经常坐出租的时候，有一些 taxi drivers 出租车司机朋友经常 forgot to put down the flag， 这样的话到了目的地结果 meter 一分钱都没有走到。 嗯，那你们两个就可以商量着来了。守法的出租司机呢，一般都是 pull down the flag and read the meter. Now let me listen to your pulse. 这又是医生关心的，他的 pulse。 让我来听听你的脉搏吧。Listen to， 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listen 和 to 必须连接在一起。 Do you feel weak? 你有没有感觉很虚弱呀？ Yes, I don't seem to have any energy. I don't seem to， 我看起来没有，就是很不像的一种状况。Have energy， 我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力量。 把否定放在了前面，一般我们都说我觉得我没劲儿，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好。咱们中文的否定一般都是放在后面，是吧，王老师？ 对。但是英文的话习惯于放在前面，所以要说 I don't seem to。 I don't seem to have any energy. I'll give you a blood test.Would you roll up your sleeves? Just as I thought, you are anemic. 啊，现在医生终于做出了诊断。I'll give you a blood test. 首先验一下血。Give somebody a test. 给他作为什么方面的测试。I'll give you a blood test. 就是验血。Would you roll up your sleeve? 能不能把袖子卷起来？那么肯定我们要先抽血。Later, 后来。Just as I thought， 跟我想的恰恰一样。这个是如果某人最后做出了决定与原来一样，就要说一句 Just as I thought， 就像我想的一样。 You are anemic， 你是得了贫血的毛病。 What does anemic mean？ Anemic 就代表的是贫血，但是这个病人有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单词，我们要记住这个词组 What does something mean？ 这个很多听众或者学英语的人经常说 What's the meaning of？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表达。将来如果问别人生词，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一定要说 What does the word mean？ 而不能说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What's the meaning of something 是错误的啊、 是错误的用法，一定要说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非常地道的表达。所以很多学生在说 What's the meaning 的时候让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这是中国人习惯的一个错误。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es it mean？ 对， What do you mean 是可以的，咱们经常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What do you mean， 这种表达出来对别人不屑一顾的感觉。 接下来医生给他解释道 It means you don't have enough red blood cells. It means 它就意味着后面接了一个从句 You don't have enough red blood cells， 应该是红血球。 贫血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足够量的造血的细胞，这就是意味着红细胞的量不够， 所以会得 anemic。 anemic 得了 anemic 会使人看上去很乏力， 然后 have no energy 没有能量， lose appetite 失去胃口， have a headache 头疼， can't go to sleep 睡不着觉。 建议大家呢要注意去查一下自己的血色素，就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贫血了，或者是是不是正常了。 对，经常有头晕的这样毛病肯定是跟 anemic 是有关的。 所以呢这也是病人需要了解的。他说 What do you advise me to do？ 你建议我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式。 What do you advise me to do？ 你建议我做什么呢？比如我现在问周老师我想减肥应该怎么做呢，我就会问 What do you advise me to do？ 我现在有失眠的毛病，那我该怎么做呢？ What do you advise me to do？ 对，在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可以这样讲 What do you advise me to do？医生怎么说呢？ You'd better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diet， 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的饮食，自己的营养。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you'd better 这个句式，很多听众在以前上高中的过程中学过 you'd better do 最好做什么事情，但在实际的英文表达中 you'd better 这个词组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建议大家以后尽量少用，尤其在于年龄比自己大的人沟通的过程中绝对不可以使用 you'd better do， 因为它代表着不礼貌。 嗯，如果把这句话变得比较礼貌一点的句型，应该是使用哪一句比较好呢？王老师， 应该说成 I think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your diet， 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或者可以改成 I think it's a better idea if you do something。 I think it's a better idea if， 用这种条件句的形式，假设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把这个条件组成的话呢，那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确实是一种建议的方式了啊。Eat plenty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and food high in protein。 他的建议，从食疗方面，我们经常说 therapy， T-H-E-R-A-P-Y， 叫食品疗法，叫药疗或叫食疗。那么他给了如下三个建议，第一个 plenty of fresh fruit， 新鲜水果，第二 vegetables， 蔬菜，第三个是 food high in protein，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英文地道的表达，水果和蔬菜必须说成 fruit and vegetables， fruit 是单数不可数， vegetables 是复数。那么很多同学认为 fruit 也可数，但在英文实际表达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 这是从食疗的角度，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那在生活起居方面呢，他又说 and don't stay up late working， 不要熬夜工作。但实际上我不太清楚周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个 evening person， 晚间的类型， I always stay up late。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也建议大家应该早睡早起才能够身体好。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今天我们还谈论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从周老师这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的知识。 没错，而且现在有一些最新的发明或者是发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在一天当中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是在不停的工作的，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尤其是子夜的睡眠，大家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在以后我会改进的一个方面，我应该在11点之前就 go to bed， 是这样吧？ 没错，应该是这样的，这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为了听众朋友，你也应该注意身体。Don't stay up late working. Thanks for your advice. OK， 还有呢，就是 try to get more rest， 要多休息，在生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 其实休息好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恢复体力，才能够更好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身体透支。接下来呢，医生又开出了一个药方， I'll give you a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它来自于动词 prescribe， P-R-E-S-C-R-I-B-E， prescribe 给某人开药方，这里的名词叫 prescription。 What is on the prescription？ 那么要问你药方上有什么东西呢，直接表达 What's on the prescription? A tonic and some vitamin tablets。 那么第一个是滋补药， tonic and some vitamin tablets 和维生素药片，因为它需要的是 nutrition 营养。 反正我觉得是药三分毒，所以呢药一定要少吃 啊。那维他命可以多吃吗？ 维他命也要适量，也不能够过量，但是我觉得比如说 good rest 啊，好好的休息， and balanced diet 平衡的或者是均衡的饮食， get more exercises 多做一些锻炼，另外 get more sunshine 多去晒晒太阳，我觉得这就 OK 了，而且保持一种比较 cheerful 的心情， state of mind。 是这样的，而且今天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是 don't stay up late，不要熬夜，这个对我来说有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 Keep healthy, stay in good shape, keep fit， 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能量去学习，去汲取更多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够为我们的奥运会做出我们自己更大的贡献。 而且我个人给大家的一条建议是 keep healthy and enjoy the life。 保持好的心情，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非常 enjoy learning English with 王璐老师。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Me too. 要表达出了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心声。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Goodbye, everyone. 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挪威运动员杨埃吉尔斯多霍尔特。The Egil Storholt, born on February 13, 1949, is a former speed skater from Norway. He was born in Trondheim. Together with Amund Sjöbrand, Stan Stensen,and K-Stans Yamet, Jan Egil Storholt was one of the legendary 4SES, which sounds like 4 aces in Norwegian, 4 Norwegian top skaters in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Storholt was born in Trondheim, but grew up in the village of Loken nearby. He became a member of sports club Falken. Falken was the club 1948 Olympic 1500 champion,Sverre Fastad and a three-time 1952 Olympic champion on the 1,500 meters, 5,000 meters and 10,000 meters Hjalmar Andersen had skated for. Storholt was the Norwegian junior champion in 1969, but when he was almost killed in a mining accident in 1970, he was told he wouldprobably not be able to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s again, and it seemed that his promising career had already come to an end. However, Storholt's determination got him back to the Norwegian top by 1972. After some of the best Norwegian speed skaters had turned professional in 1973, and therefore also could no longer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 Storholt certainly was one of the best Norwegian amateurs.It still took until 1976 for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successes. After having won bronze at the European All-Round Championships that year, Storholt went on to win Olympic gold on the 1,500 meters in Innsbruck. This made him the third Olympic 1,500 meters champion for sports club Falken.Storholt ended his speed skating career in 1981 after having won bronze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